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年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晚咧会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嘅呢一部著作咧，我身为一个香港人咧，睇完之后咧，真系为之汗颜啊！因为佢咧以一个外来者、一个旅客嘅身份咧，竟然比我咧对于呢个香港嘅认识更加深。 系啊，其实我睇好多书咧都会汗颜嘅，不过呢一本咧都系特别嘅嗰个汗颜嘅经验。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刘克湘先生，台湾好著名嘅自然书写嘅作家。咁佢有一本咧，我哋好荣幸啊，香港有一本书特别为我哋而写嘅《四分之三的香港》。即系如果你未听过呢本书名嘅话咧，会谂到四分之三嘅香港系乜嘢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啊，香港放眼都系石屎森林啦，高楼大厦。即是这个高耸的天际线，四分之三的香港大家可能想到人啊、屋啊、楼啊，地球的四分之三我知道是什么，海洋。香港的四分之三呢，原来就是这个郊野，原来是有很多很多的青葱的山景啦、村落啦，充斥在这个四分之三的香港。 这一部呢《四分之三的香港》呢，其实都是一个创举来的，因为呢它是第一次有作家以一种文学啦、登山几行啦、同埋游记嘅形式嚟去书写嘅。 系啊，你话创举，我都可能有好多好专业嘅行山客咧，佢唔同意噶吓。即系譬如话网上我哋都有好多部落格啊，或者系登山指南啊，或者系大家对于山水美景有感而发写嘅散文，其实我哋都唔可以话冇睇过嘅。不过刘克湘先生呢一本书咧，的确就系好有系统咁样啦，结合咗佢自己多年嘅自然书写，譬如话对于植物啊、对于观鸟啊呢啲嘅经验啦，同埋佢自己非常之好嘅手笔吓，即系呢个素描嘅呢啲图案啊，或者系地图啊嘅记录咧，有系统咁将香港几个大嘅区域里边嘅山径同埋呢啲路线地方咧，分咗成几个大部分咧，就写成呢本《四分之三的香港》。咁里边横跨咗新界东、新界中、新界北、西，然后香港岛、大屿山、南丫岛呢一啲嘅地方。咁有唔少嘅地方咧，相信大家都可能会去过嘅，譬如话好出名嘅荔枝窝啊、东梅古道啊，或者系港岛区嘅马记仙峡啊、离岛嘅南丫岛啊，或者是新界东的荔枝庄啊、大浪湾啊等等。咁呢啲地方可能大家如果有行山经验嘅都会去过或者行过。但係呢，另一个特色呢就係刘克湘真係一个好专业嘅散文家。所以呢，呢啲地方呢未必有人咁仔细嘅文情并茂咁样呢去记录。唔单止记录好山好水嘅嗰啲湖光山色，对于花鸟虫鱼嘅自然科学上面嘅记录，树名啊、雀鸟名呢都好精准咁样呢喺散文里面呢留低咗。咁再加上嘅呢本书嘅一个副题，咁佢叫做四分之三的香港啦，但我都几鍾意佢嘅副题㗎，佢下面有另一个题目嘅部分啦，就叫做行山村村遇见风水林。行山我哋知啦，村村呢就係穿过一条村落咁嘅意思，咁然后呢就遇见风水林。呢、这个题目呢乍意听落有啲奇怪嘅，好似做咗几样嘢咁样，但你亦都可以当佢係同一件事嚟㗎，就係话刘克湘佢去记录香港嘅乡郊风貌嘅时候呢，佢个行动就係行山，但行山嘅时候呢佢係不忘，即係唔係纯粹去寻找呢个野性大自然咁简单㗎，其实佢亦都不忙里面的人民风景，即是说遇到一些村落的时候呢，他不会绕过避过去纯粹去找这些大自然景色，其实都会接触和去理解这些村落。 咁呢啲村落呢，如果你睇过呢本书会知啦，佢里面有一啲仍然係有人居住嘅村落，仲会卖一啲自己整嘅茶果啊、食物啊呢啲嘅村落啦，但亦都有一啲呢已经係废弃咗嘅小村。咁呢啲嘅村落呢，其实係记录咗好多人同自然嘅互动啦，或者係共存嘅记忆㗎。咁然后最后呢就叫遇见风水林。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嘅。即係话行山村村好似系一个行山嘅时候你会有意识预计到会做嘅嘢。但佢就遇见我哋个名啦即系呢个节目遇见文学有少少不期而遇咁样。咁同埋呢就系话佢好似巧遇偶遇一种呢是好独特嘅地形。呢、这个地形就系风水林。风水林就好似介乎自然与人民之间的，即是它的面貌呢就是基本上一个没什么变动过的一个原生态的一片树林。但其实风水林的存在为什么叫做风水呢？一定有很主观的人的角度，我们知道什么叫风水好，它的坐向啊，或者是它的实际的功用啊，它都会同一个聚居的村落有关的。所以刘克湘去行山村村的时候呢，它也都好像无心插柳地遇见这些风水林。而这个风水林呢，它很独特地写出香港的郊野的面貌。即是说平时我们如果去外国去好远的地方去行山、去看风景，未必会同时见到风景下面那些居住的原居民和这些风景之间的关系。但是风水林呢就是很微妙地呢，它是一个尽量保护的原生态，你不可以随便砍伐斩了个风水林的树，否则对那条村呢会有很多科学地自然上面有的影响，或者是真的心理上风水上面的影响。但是呢它原生态的一个风水林之余呢，其实它又是由很多人代代相传的信仰啊，或者是传统的习俗呢流落来的一种的生态的面貌。所以我觉得四分之三的香港呢，我个人呢不会好像有一些可能大家先设的睇法啦，会觉得是不是你纯粹是从一个纯保育的角度，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不要喐佢的角度呢，去狂热地去欣赏这个香港的郊外的地方呢。尤其是我们近年香港的土地供应很紧张的时候，大家亦都对于怎样去开发土地或者是土地的使用呢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刘克湘的这本书呢，起码我的阅读经验里面，它不是直接去切入很激进地推动某一个方向或者是原则，反而它是很仔细地摊开俾我哋睇，保唔保育，我哋可以唔喺呢本书里边讲，但系佢就系有咁多种嘅雀鸟，咁多种嘅声音，咁多种嘅颜色，同埋佢个空气感情，同埋佢遗留落嚟，其实亦都有好多民居同呢一个大自然共存嘅历史喺里边嘅。咁我哋点样去面对呢？我哋要有咗呢个认识之后呢，先至去諗呢个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呢本书即係话除咗好多用法啦，有人觉得佢当佢半个行山指南咁样睇啦、有人係当佢纯文学咁样去睇散文咁睇啦。我自己觉得呢亦都可以引发出好多嘅思考囉。 我自己其实几喜欢看刘克湘的这一本四分之三的香港，因为呢他的行文呢其实呢一点都不容易的。有很多字呢其实我连读都未必懂读啦，不要说理解的。同埋呢很得意的，我有时呢看到他的文字呢有一些叫做是即是很广东话的讲法的。 一啲啲人睇啦，即係广东话嘅讲法，因为我哋香港人讲广东话呢就会有感情啦。咁但係其实亦都係可以话係有古风嘅、因为广东话亦都保留咗好多古语啊，譬如佢字嗰个佢字嘅关系啊，或者係是字同系字嗰个用法啦。我就相信佢係保留古风多过係特登去用一啲广东话喺度。 所以我问啱人啦，问啱最紧要正字同埋最紧要正音嘅黄念音啦。 唔关事，唔关事。咁咧呢本书咧就有个好好嘅序言嘅，咁就系马家辉先生嘅《山里不知身是客》。我自己睇嘅时候都几中意呢篇， 我都系 专门推荐。虽然佢好客气啦，话自己咧同过阿刘克湘先生咧行山，佢就真系行咗四分之一啫咁样啊，咁啊就要迟啲行埋嗰四分之三嘅。我谂都几险峻嘅嗰个狮子山之旅啦，佢系呼应翻嗰个书名四分之三的香港啦。咁但系咧佢题目亦都写得好好啦，《山里 睡不知身是客，我哋知道嚟自梦里不知身是客呢一个词嘅呢一个名句。咁但系山里不知身是客讲紧嘅，正正就系我哋香港人。香港如果讲到山，除非你系一个热爱行山嘅人啦，否则咧听山嘅时候咧，细细个去讲香港地形嘅时候咧，就话香港嘅土地供应咧好少，即系好珍贵。 山多平地少， 冇错啦，似乎系一个缺点嚟嘅吓，即系话，哎呀咁多山咁啊，要移山填海先有地去发展啦。咁但系咧，山里不知身是客就话俾我哋听啦，其实香港嘅呢啲好山好水啊，或者系一种好独特嘅城市同埋山林之间嘅好近嘅距离咧，系我哋身在福中不知福嘅、哦。佢只系好简单，即系里边记录咗一次同刘克湘先生会面啦。咁佢就话咧，约咗喺城大附近嘅一个老社区嗰度食饭，只系去嘅车程里边啊，即系话佢哋去呢个社区食饭嘅时候咧，沿途就有花有树。咁啊，刘克湘先生咧就已经好似导赏员咁样咧，详细咁样同佢解说呢啲花啊、树啊嘅姓名啊、前世今生啊，令佢呢个香港人咧就系非常之感到惭愧嘅。我谂呢个惭愧就正如我同秋婷即系节目开始嘅时候，好多人一打开呢本四分之三嘅香港咧都有嘅同感啦。秋婷你头先讲话好多字好深啦呢本书，咁除咗系嗰啲好精准嘅动词啊吓，即系酬泳啊，究竟系乜嘢嘅游水嘅方法咧？呢啲词我哋比较唔系常见之外咧，亦都好多。雀鸟的名称啦，或者是鹬啊、鸬鹚啊、琵鹭啊等等呢啲字眼咧，我哋都有时要查翻先知道嗰个雀鸟系咩样。咁另外花草树木嘅名啦，都有好多。咁啊，的确俾我哋感受到，除咗要克服呢啲深嘅字之外咧，香港嘅嗰个物种嘅丰富咧，其实呢样嘢都唔系理所当然噶吓。即系虽然我哋话城市而家好高度发展啦，香港，但系你要好似刘克湘先生都喺本书里边讲过。即是说你有没有试过起身的时候倾听究竟你屋企附近有几多种的雀仔声呢？如果你起身起得够早，或者好像我这样不是几健康的习惯睡觉睡得够迟的话呢，我是试过迟到真的会听到雀仔开始起身叫的叫声。那我才发觉呢，原来我家附近真的有很多种的雀仔声，很明显不是一种雀仔唱出来的几种声。这个都意味着啊，周围啊这些周边的树木没有被过度砍伐的时候才有这么多种类的雀鸟在这里。所以那个物种的丰富呢，也都是具体的一个证明。即是当我们去讲话香港的郊区有几珍贵的时候呢，讲几多情绪化的说话都没用的。即是有实际的数据呢给我们看到这些这么丰富的字，这个事实呢就会觉得保育的机会可一不可再，可能就是你没了呢就是永远消失的了。 嗯，咁呢一本咧四分之三的香港咧，阿刘克湘提供咗26条嘅行山嘅路线啦，咁啊按呢个地区嚟去做分类嘅，咁我哋节目时间有限啦，冇办法26条路线咧都同大家分享嘅。 是啊，咁不如讲南生围先啦。南生围呢一篇呢，佢有个副题嘅，就叫冲地盈盈的美好驿站。冲系咩冲呢？就系东冲、葵冲嗰个冲。呢个字呢我哋都几常见啊，但系呢实际上呢，原来内地朋友啦，有一次佢哋见到呢系唔知呢个字点读，即系佢以为葵涌定系乜嘢呢，都唔知呢个字点解。咁原来呢都系香港好独特嘅一个地貌啦。冲地盈盈的美好驿站的南生围是怎样的呢？刘克湘的记录呢，就是说他曾经就跟香港的诗人雅思和一班青年的文友啦，就去到这个元朗踏青。当时呢他们经过这个南生围的边缘，就看到啦，啊，原来香港仍都有很多的草原啊、鱼塘啊，这些很广阔的地貌。然后呢他就很诧异，就是这个河上人家呢都会坐落其间。我们会听过水上人家多数都是讲海的这样。咁但係原来呢，河都系一种生活上面可以支持好多嘅民居喺嗰度居住生活嘅泉源嚟嘅。咁然后呢佢再讲到呢个南生围嘅河道啊，喺大雨嘅时候嘅环境啊，咁然后呢就点样造就咗好多水鸟栖息嘅一个优质嘅家园。最近都有一啲关于南生围嘅新闻啦， 去过又好，未去过又好啦，对于南生围嘅印象都有好多啊。譬如有人话系一个摄影嘅圣地啦，即系好多人喺嗰度影结婚相， 系嘛？我差啲都去咗噶啦， 系嘛？我就反而冇见过呢样嘢。咁但系都即系原来同香港人好多嘅记忆啊，都会有关咁样。咁另外咧，佢好近呢个湿地啦，吓令到好多种特别嘅水鸟可以喺度栖息啊。譬如头先讲过嘅鹭鹚啊、苍鹭啊等等嘅唔同嘅类型。另外就有元朗好独特嘅好多嘅鱼塘啦，咁但系咧呢个好本土嘅南生围咧，就喺刘克湘嘅笔下咧，居然咧又令佢联想起某一种欧洲嘅风貌、哦。究竟沿住南生围嘅河边一路上边嘅乔木所造成嘅呢条长长嘅步道，点样令刘克湘觉得有一种欧洲嘅风貌呢？不如我哋先嚟听听呢个四分之三的香港里边南生围嘅呢一段啦。 一路上的大乔木都是外来的赤安和相思树家族，偶有在地的苦楝和黄槿，苦楝落叶了，仅存暗黄果实悬挂着，衬着蓝天，甚是秀丽。中途树立有赏鸟场，但像我这样戴望远镜观鸟者不多，多半携带数位相机。走了一阵，道路旁边出现适合散步的林径，狭长地蜿蜒。我随即转换路线，避开车道上的车辆和单车，走进阴凉而松软的泥土路，整个人顿时愉快，更能专注地聆听鸟声。我约略记录了在地悲歌、粗眉和八哥热络的喧嚣、滑行科候鸟的高远清亮，以及漏科南来道东所发出的清寂鸣叫。鸟声此起彼落，展现自然的不同曲目，从草原阵阵传来，成乃最美妙的走路伴奏，任何乐团都无法取代。此一绮丽时光，不禁让人回想两年前在柏林城郊森林的长程徒步，那是这辈子最享受的都会平地健行。背包里有杂粮面包当中餐，一路遇到悠闲散步的市民，以及常扬在林间看书的人。 啱啱听过咧，有台湾作家刘克湘嘅作品《四分之三的香港》嘅呢一篇啊，《南生围冲地盈盈的美好驿站》嘅选段啊，喺呢个选段入边，我哋听到咧，哇！原来刘克湘的想象能力真是挺高的、 哦。想象能力高，但是他的科学记录的能力也都很高，即是个描述能力也都很高。我都挺佩服他呢，他要交代很多资料，即是刚才我讲那些乔木的名字，什么叫赤安树、相思树的家族啊、黄槿啊等等，很多不同类型的树的果实。但他又写到呢，就是说啊，这些果实盈盈的树趁着蓝天的时候那种秀丽是怎样啦。又讲到好多雀鸟啦，即係佢好熟悉嘅观鸟嘅呢啲经验。譬如佢讲到嗰啲悲鸟啦，同埋悲科嘅鸟类啦。悲鸟系好靓嘅，其实我住屋企附近成日都会见到，佢哋颜色啊同埋个形态都系好靓。燥眉八哥，即係一啲好热络嘅喧嚣。仲有呢个成语鹬蚌相争里面好出名嗰隻鹬啦。原来喺南生围呢亦都有好多。咁同埋佢话俾我哋听呢，呢种鹬鸟嘅叫声呢系高远清亮嘅，嚟到过冬嘅时候呢，令到呢个地方呢喺一个清寂里面呢有佢嗰个鸣叫嘅声音。最后佢就讲到呢个四分之三的香港，一方面记录緊好本土嘅香港郊区嘅景色地貌啦，但係佢时时都会将佢同外地比较㗎。刘克湘自己嚟自台湾啦，咁台湾有好多嘅壮丽嘅山水，咁就好多人都鍾意去行山，但係竟然呢一个来自台湾咁多好山好水嘅地方嘅作家咧，都觉得香港嘅郊区嘅风光旖旎咧，绝不下于台湾之余咧，仲比台湾方便好多倍，甚至乎佢哋觉得好新鲜嘅一个郊野公园嘅呢个概念啦，嗰啲步道啊、指示牌啊等等嘅设立咧，佢觉得都系做得相当唔错嘅。咁佢就话呢啲嘅旖旎风光咧，喺南生围里边啊，令佢回想到咧两年前在柏林城郊森林的长程步道， 即系我记忆中，柏林都系我好喜欢嘅城市之一。咁佢亦都有好大嘅公园啦。咁佢个公园有好多好高嘅乔木树，的确咧已经系造就咗一个好似森林咁样嘅景貌。咁德国嘅森林咧都系比较自然嘅嗰一种啦，比较阴郁，同埋咧啲树好大嘅。咁但我点都冇谂过咧，原来系南生围咧吓就已经有呢一种嘅风味。咁所以咧即刻都令我觉得啊，有几时得闲吓，趁住天气仲未真系好。好热嘅时候咧，都应该去南生围嗰度孭住啲面包或者干粮咧，行一行呢一个咁靓嘅散步嘅步道。 咁如果要回应呢一本书嘅副题咧，都不能不提呢一个风水林。如果讲起风水林咧，我就会谂起呢个荔枝窝。咁荔枝窝咧，近年咧有一啲嘅保育计划啦，里边唔单止有啲复耕嘅活动啦，亦都引入咗唔少嘅居民翻去荔枝窝度住添。 是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呢一本书嘅副题啦，行山村村遇见风水林，亦都系秋婷你讲过嘅呢个荔枝窝嘅地区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呢、这个风水林呢，佢好特别，就系唔系纯粹大自然。咁但系呢，佢亦都好保留到一个树木嘅原生态。所以大家喺保留佢定系活化佢或者再有其他嘅发展呢，都会有好多嘅讨论。但系呢，佢特别抽出呢个风水林呢，我觉得好引我哋去思考，同埋好令我想再去认识呢一样嘅地貌。咁风水林个乐趣喺边度呢？根据刘克湘所讲呢，首先我哋要了解乜叫风水。咁风水唔系纯粹我哋而家理想中嗰种即系迷信啊，或者请人嚟睇下风水。其实佢觉得人去观看山川挑选福地嘅时候呢，系必然出现嘅一种见解。咁我哋去到一个环境里面想评断佢嘅优劣嘅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在这里看近风水，就是一个地方我们住得舒不舒服呢，这个地方是不是宜居的地方呢。风水林呢就是一种传统的村落和这个周遭山林之间的关系的传统的智慧的遗留来的。因为呢他就讲到啦，就是一条村他揀一个位置去坐落的时候呢，多数我哋都系话最中意系坐北朝南啦，咁啊最好背山面海，我哋都识讲啦，就系背靠好拥郁嘅森林嘅话咧，就好好嘅，因为一个森林咧唔单止可以吸纳咗啲北风，即系如果你后边啲北风吹嚟嘅时候，佢可以隔一隔啲寒冷嘅北风啦，同时咧可以聚集一啲水气，所以就会有一个冬暖夏凉嘅效果。咁而呢种嘅风水林咧，如果而家我哋喺城市生活，其实谂翻真系好奢侈嘅吓。即是说你啲屏风楼咁样，即是你话你有一个风水楼，可能后面就有可能，但风水林呢就未必可以。而且呢，这个风水林呢，佢需要系一个一定嘅原始嘅森林，即是你唔可以夹硬去植树咁样整一片风水林啦。咁所以呢亦都唔适宜呢贸然咁样开发。咁所以风水林呢亦都变成咗一种无意中系保留咗原来嗰个地方嘅植坯究竟系点样啊，嗰个面貌呢都好似历史咁样记录咗落嚟。即是说村落可能会荒废，可能会转变，但风水林一般你就不动它的。所以呢，你对于几十年前这个地方的物种啊、树木的种类啊，都可以呢透过风水林会知道。一个绝佳的风水林呢出现了之后呢，就不会被人随意开发的。因为呢村民会觉得呢会有点厄运的，如果你斩了树的话，既破坏了原来有的环境，而且呢即一旦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是跟这个风水林被破坏有关。所以一个完整的风水林呢，也都是意味着一个是适宜人去居住，或者是一个受到祝福和保护的村民可以长久居住的地方的。然后就说风水林又是可以一座天然的冷气机啦，它能够缓和那个北风，在酷暑之日呢又可以遮挡这个猛烈的阳光，降低整条村的温度。我不知道秋婷你去荔枝窝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些风水林或者村落是不是真的坐落在一片树林之前？ 是啊，是 啊。那有没有觉得顿然很清凉，或者是冬暖夏凉的感觉呢？ 但又没有、 啊。你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呢？ 因为都冻冻地的，冬天来的。 那会不会走进去没那么冻呢？ 不觉。 因为冇一个比较。 是啊。我嘅另一个经验呢，佢呢度都有写嘅，就係讲呢个沙罗洞同埋所罗盘呢两个地方啦。咁都系新界北区比较有人迹嘅古老嘅村落。咁呢两个地方亦都有类似嘅风水林啦。剛才讲过风水林除咗系天然冷气机啊，或者令到冬暖夏凉之外呢，佢亦都可以有隔火嘅功能。即係话如果有火灾就会减缓呢个山火嘅蔓延啦。所以呢，我觉得刘克襄呢本书里面提到好多风水林嘅时候呢，成日都会去提醒我哋有返一个角度，就係话大自然同人呢唔係敵對嘅，即係大自然好似要不受侵害，咁就會阻礙咗人嘅發展，但其實未必係咁樣嘅。喺好多嘅歷史裏面呢，我哋都有好好嘅共存嘅經驗同埋經過。另一篇我會有深印象嘅，就係因為我自己去過啦，咁就係呢個所羅盤。所羅盤係一個幾陰沉或者迷離嘅地方，因為以前亦都聽過一啲新聞，即係話有一啲意外啦，就算好熟路嘅行山客呢都會迷路嘅。刘克襄咧写到呢篇嘅时候咧，个副题就系叫做《跋涉魑魅传说之境》。呢、这个魑魅咧就系、是、鬼字边一个别离个离字嘅左手边嗰个偏旁啦。咁啊，魅就系魅力嘅魅，都系有个鬼字。咁讲紧嘅咧就系所罗盘呢一个新界北部偏远嘅一角咧。佢所有嘅一种独有嘅比较阴森嘅气氛，咁呢个气氛呢就源自佢有好多嘅老村呢废弃咗好多年，咁所以呢就开始流传咗一啲怪力乱神嘅传说啦。咁但係呢我自己去过嘅话呢，呢个地方真係同我平时纯粹嘅行山即係去睇山村美景呢，那个感觉有啲唔同㗎。因为佢系一个平地嚟嘅，就好似头先所讲啦，有一啲古老嘅客家村，咁然后后面有风水林，前面呢有一大片嘅草地，地里面呢亦都有一啲就唔知仲有冇人养嘅，又好似几闲适嘅黄牛喺度啦。我记得嗰次呢係同一啲朋友一起去嘅，呢位朋友係作家朋友嚟嘅，咁佢去到呢啲废弃嘅村里面呢，佢好有好奇心，咁佢就话啊入去睇下啦。我估佢哋都搬迁得几匆忙，或者係都唔係好留恋啲事物喎。咁我係呢就走咗入去其中一个废弃咗嘅屋里面啦，就有个柜桶，一啲五桶柜、我哋真係打开佢睇，咁里面仲有好多信同埋一啲簿仔咁样记录嘅嘢，我唔知点解呢就係冇攞走到。咁呢啲信呢原来就係喺英国嘅一啲亲人就寄过嚟嘅。我諗喺新界好多乡村呢，殖民时期亦都有一啲人去英国做储啊，或者係搵一啲新嘅生活啊，做生意啊。啲信呢就喺度睇，这个就说你寄来的钱我已经收到，另一封就说、哎、你寄的钱都未收到、啊、今个月。那他就、啊、全部都是好像讲钱那样、真是惨了样。但我又觉得好像真的记录了某一种的历史，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话新界人他的下一代啊，即都会去英国读书啊，或者是去做厨房啊，赚钱寄回来啊。我在那些废弃村落，其实我不知道合不合法的这样走入去看。但是呢看的时候呢就会很特别地发现，第一次就是说行山呢竟然可以看到一些人民的历史的事啦。咁同埋真係香港的山呢，它的确不是纯粹的比我们寻幽探秘的一个野性的原始的地方那么简单。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新界居民在那里生活过，并且留下一些的痕迹。咁所以正如刘克襄在他这本四分之三的香港里面都讲过，他每次登山的时候呢都不是纯粹去看这些的大自然的美景那么简单。譬如他说他上到狮子山的时候，他一览九龙全景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不单止是登山的享受，而是看到香港的一个阶段。那我们都知道狮子山下会真的有这种感受。那就说他放眼望这个九龙全景的时候，仿佛走过一段艰辛岁月，眼前的红尘继续活络地变动着。然后当然也都有其他啦，见到杜鹃花啊，或者是好像烟火咁盛放在密林之中的此起彼落的，即是在花季见到山间点燃的这些颜色。 但是其实它全部呢都要透过人的感受啦、感情啦，或者是我们动员回我们很多在香港生活的时候看过的花木啊的经验呢，我们才会真正去感恩地、就是刘克湘给一本这么好的散文集呢，我们去留下这些香港的记忆咯。即是就算这排在春夏之间的时间啦、来这里录音的时候，广播道其实都很多很靓的树、即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那个鲜黄色，即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靓的鲜黄色的黄金风铃木啦。这个台湾都有的，但是在香港呢原来它开得很靓盛放的时候呢已经是一道风景咯。 是啊，我看这一本四分之三的香港的时候呢，有一些我自己久不久都会去的地方呢，看完刘克湘他的文字之后呢，我都会觉得啊，点解我平时冇留意到嘅呢？譬如好似呢一篇关于南丫岛嘅呢篇文章呢，我睇嘅时候就觉得啊，佢一定係去过香港嘅好多个离岛先至可以写到呢一个对照出嚟。譬如好似佢会话南丫岛特别之处就係原来呢上面呢就有好多爱护动物嘅一啲机构啊、组织啊，而上面嘅动物呢都唔少，有猫猫狗狗咁样。係、其实我有去过香港嘅唔少嘅离岛，但我冇特别去留意到呢一个南丫岛嘅一大特色喎。 是啊，所以这个都是刘克湘这本书的一个特色来的。四分之三的香港呢，它有一些比较啦，或者是有一些是它经历过很多、看过很多之后它特别个人的挑选的。即是作者自己都有提过呢，它是刻意避开一些很热门的路线的。譬如说维亦逊径啊、麦理浩径啊，这些行山即是一定会行过的地方呢，它反而不是讲得太多。因为那些可能在网上的资讯啊、各种地图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的资料。反而就是我们忽略了刚才讲的，譬如说废弃的村落啊、风水林啊、人和大自然共存的地方啊，或者是秋婷你所讲的，就是他将南丫岛写成是有这个希腊小岛或者是意大利南部风味的地方啊，都留下了这一位台湾作家很独特的一个记忆和想象给我们咯。 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我看到他写的一篇关于大澳的文章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问号，因为呢他其实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了。他在这篇文的尾段的时候就说他觉得大澳呢已经开始商业化。因为其实我真的早一两个星期之前去过大澳，亦都认识到大澳当地的居民，他们的而且确是从事一些生意在大澳。我作为一个去大澳的旅客，其实我又都挺欣赏他们有做这些小生意，令我们可以有一些歇息的地方，亦都可以买到啲小手信俾喺屋企人啦。咁而对于喺大澳嘅居民嚟讲，其实都系佢哋嘅维生嘅一大途径嚟㗎嘛。咁点解刘克湘又相反好似觉得咁所谓嘅妖魔化呢？ 佢未至于妖魔化嘅，不过刘克湘先生如果再嚟多次香港呢就会觉得其实佢嗰个商业化或者个发展系做得几好。我諗其实一个发展呢都有过程㗎。可能佢啱啱开始嘅时候会做得冇咁好啦，佢会俾人觉得商业化，咁佢写低咗就有呢个感觉。但係我自己嘅印象，但係我的确同意秋婷你所讲，即係近年嗰个佢系活化多过系商业化啦、即係有啲几好嘅茶室啊、咖啡啊咁样呢，的确可以同嗰个环境共存㗎囉。咁我都要睇下系咪即係作者当时睇到嘅就系比较商业化啦，咁可能佢而家嚟到又会再有唔同嘅感觉啦。但係始终呢，我觉得四分之三的香港呢都系一个好嘅起点嚟㗎，就系话无论我哋赞成有适度嘅开发还是系尽量嘅保育，我哋都会有一个认识同埋感情嘅开端嘅。呢一组嘅散文啦，或者系佢为香港写低嘅一页一页嘅郊外自然嘅记录呢，就系一个我哋开始努力嘅方向，咁同埋一个我哋关心呢四分之三嘅香港嘅起点囉。 咁话刘克湘喺呢本四分之三的香港里面呢，就画咗好多幅好多幅嘅好精致嘅地图。咁但係呢，听众呢唔好以为攞住呢一本四分之三的香港就可以去跟刘克湘行呢啲路线喎。 会有啲啲危险嘅，因为嗰啲路线佢自己都话啦，有啲唔合比例啦，係有啲会比较简略咗一啲嘅。咁所以带住佢去都无妨嘅，不过最好都会买返一个正式啲嘅，即係行山地图啦，或者係查下啲相关资讯呢先至开始行，咁就最好啦。 对于我这个植物或者动物盲来讲呢，这本书真的很珍贵，因为呢他告诉我听很多植物的名称啊，根本上很多时呢我们见到都不知道是什么。正如刚才你讲在广播到那棵树呢，我都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 黄金风铃木。 那我现在知道了。那我会回去再咪下这本四分之三的香港。今晚同大家介绍了刘克湘的四分之三的香港，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下个星期日晚的同样时间再跟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